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戏弥勒。 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戏迷乐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面为您播出的是多年前的一段历史录音，沈长春先生介绍新编历史京剧《忆亭谣》选段。上半段我们也介绍了，这是沈先生在新编剧目当中的一个代表作，在唱腔和表演创作上都颇有新意。 京剧《忆亭谣》描写的是汉武帝初年，大臣汲黯奉诏往河东勘察火灾，路过河南时，一城之女贾天香题诗讥讽汲黯，并告知河南旱情严重，民不聊生。汲黯深为所动，不顾杀身之祸，毅然矫诏开仓放粮，解民倒悬。汲黯回朝，被汉武帝治罪，贾天香冒死上殿，慷慨陈词。汉武帝悔悟，赦免汲黯。后来汲黯、贾天香二人贤臣秀女，终成眷属。今天我给听众介绍汲黯的一段唱腔，这段唱词共14句，惨象入眼惊呆了，一身冷汗五内焦，枯木几株留残照，赤地千里对碧霄，难为他题诗逞机巧，淡墨小字怨声高，侃侃而谈实言告，心纯念正胆气豪，回身正中所诗稿，亏杀你放胆发牢骚，怕上诗句题得好，直人直性品格高，这诗句真应该传遍封号，俺要双手高捧奏当朝。现在请大家听一遍我演唱的录音。 残香惹眼惊呆了， 段唱由反二黄音版开始，然后接唱快回龙、快原版，最后散版结束，是表现吉案在驿站听贾天香叙述，并在虎牢关上亲眼目睹了赤地千里道有流民恶福的严重灾情时唱的。第一句惨象入眼惊呆了，是吉案随贾天香登上虎牢关，看到河南万口绝粮，流民载道，这灭顶奇灾的第一个反应。为了充分地表现吉案此时由于惊愕而木然的神情，唱腔设计王文章同志对此做了一种比较新颖独特的处理方法。随着打击乐崩灯藏，所有伴奏乐器突然收住，此时舞台空间演员无词，乐队无声，然后用音唱的形式缓缓的低沉的唱出惨象入眼惊呆了这一句唱腔。这一句唱腔腔调简洁洗练而平缓，但要随着舞台上的吉案双袖垂下，两眼呆滞的木然神态，把字唱清楚，特别是惊呆了三个字要单摆扶歌。我是这样唱的： 残香日眼惊呆了。 随着胡琴的一个小垫头，紧接着用快回龙的版式脱口唱出了惊呆了三个字。这样的处理从旋律上出现了大跳，节奏上由低缓自由的音版到高昂明快的快回龙，特别是一个大拖腔，恰好似决堤之水一泻千里，把吉案此时由木然而惊醒的情绪变化，以及亲眼目睹了灾区悲惨情况的激愤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下面请把这一句的录音听一遍。吉案面对虎牢关下村无炊烟父子相识的惨状，内心焦灼万分，为了更鲜明地表达吉案这种焦虑不安的情绪，我们充分利用了京剧打击乐的特点，在过门前安插了善于表演这种情绪的锣鼓、搓锤、剁头，随之用较快的节奏唱出了第二句一身冷汗五内焦。为了和前面快回龙的版式取得统一，这一句我们选用了近似快二六版式的快原版，所以这一句一定要唱得干净利落，不能拖泥带水，再唱五内焦这一拖腔时尺寸要扳一下，要把音量放足，以便充分表达吉案此时面对灭顶奇灾五内俱分的情绪。我是这样演唱的。接下来两句是 枯木几株留残照，赤地千里对碧霄。通过这两句对灾情的描述，表现出汲黯这位忠正之臣忧国忧民心急如焚的心情，要唱得深沉低缓，但节奏不能拖，虽无大腔，但要唱出情来，要唱出汲黯此时万分痛楚的心情。难为他题诗逞机巧，淡漠小字愿升高，侃侃而谈实言告，心纯念正胆气豪。这四句是汲黯在虎牢关上亲眼目睹灾情之后的背地沉吟，是对贾天香人品人格钦佩不已的由衷赞赏，要很自然的自言自语地唱出难为他三个字。侃侃而谈实言告，这句从处理上要区别前两句，前两句因为是叙事，所以音域较低，腔调平淡，而从侃侃而谈开始音域提高，实言告还设计了一个小腔，从音乐上就把贾天香有胆有识直心肠快嘴巴的形象给树立起来了。而心纯念正胆气豪是对贾天香行为的总结，也是汲黯对贾天香最为佩服的地方，所以心纯念正这四个字要唱得铿锵有力斩钉截铁，几乎是一字一顿，以表达汲黯对贾天香的敬佩之情。回身正中所诗稿，亏杀你放胆发牢骚，怕上诗句提得好，知人知性品格高。这四句是汲黯对贾天香题诗告灾行为的赞扬和感激。所诗稿三个字的小腔要唱得干净诚挚，以示汲黯对贾天香的钦佩。亏杀你放胆发牢骚，这一句的起伏比较大，亏杀你三个字的音域较高，发牢骚三个字的行腔突然下滑，腔调低沉委婉，要把汲黯此时在贾天香面前自惭自愧和由衷感谢贾天香的真实感情表达出来。怕上诗句提得好，知人知性品格高，这两句要唱得痛快干净，因为这是汲黯对贾天香的当面肯定与赞扬，也是对刚才贾天香反唇相讥自己的直接答复。这两句没有什么腔，要唱得非常连贯非常肯定，好似说贾天香的品格之高尚是不容置辩的。最后两句这诗句真应该传遍封号，俺要双手高捧奏当朝，是这样处理的。快来版到传遍两字时要有力的顿住，一是为了唱腔转散板做准备，也是为了突出汲黯要把贾天香不顾生死题诗告灾这样充满春秋大义的壮举传遍中原大地的决心。封号两字刚一出口， 随着胡气的垫头吸一口气，然后再唱下面的大拖腔。这个拖腔一定要唱得挺拔激昂，尺寸要坐住。最后一句俺要双手高捧奏当朝，要唱得非常诚恳真挚，富有感情，要有一种毕恭毕敬甚至近似对甲天香五体投地的感觉。所以这两句后面虽然都有一个大腔，但处理上要有明显的不同。前一句高昂挺拔感情激动，后一句委婉诚恳心悦诚服。另外这两句虽然是散板，但一定不能唱散了，字和腔的安排要疏密得当，节奏上要不催不坠。 以上您听到的是多年前的一段录音，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沈长春先生介绍新编京剧《忆亭谣》片段。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沈长春先生演唱的京剧《空城计》片段，由他的女儿著名琴师沈园操琴。